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好，欢迎大家收听今晚嘅广东广西。咁啊，今日咧端午佳节啦吓， 系啊。 咁啊，通常咧端午佳节嗰啲新闻啊少啲啦，又冇呢一个经济嘅消息啦。咁所以咧，广东广西呢个节目咧就会提早啊。平时咧大约都系10:40先开始嘅。咁啊，今晚咧就而家都系10:26到啦。咁我哋提早多10多分钟可以讲下嘅。咁今日咧就我哋嘅嘉宾就系刘兰章博士。 系，大家好。 大家好。咁咧，我哋讲嘅题目咧就以吳認進法同埋酷吏啊，咁呢個字應該讀殘酷個酷嘅，冇有啲人就係讀咗酷嘅，其實唔啱嘅，但係應該係酷嘅。咁所以咧，即係呢個台，好似應該係台灣開始喎，將英文個酷字譯做啊，譯做酷咧，其實就唔係幾適當嘅，因為殘酷嘅，即係酷吏咧，就係專門即係以前喺皇朝裏邊咧， 因為幫呢個食種嘅氣氛有啲唔係好， 唔係好掂啊！呢個馬鼎盛起嘅題目嚟嘅，咁啊。嗱，嚴刑峻法咧，我哋正真講咧，就任何古代社會都有噶啦，就唔係淨係中國。你去到即係歐洲，我比較熟啲啦。日本我都唔係好清楚。喂，你歐洲咧，基本上嘅國家咧，大部分都係嚴刑峻法噶啦。咁而呢、這個甚至古代嘅民族啊，嗰啲未有國家嘅，譬如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就希伯來人啊，喺舊約佢裏邊咧都係咁講嘅，叫做一眼還一眼就一。即係以眼還眼啊嘛，以牙還牙啊嘛，即係人哋打整盲你一隻眼，咁你整翻盲一隻眼，咁呢個即係好似即係一種等價，即係你做等價式嘅刑罰嚟嘅。咁唯一麻煩嘅咧就係即係係程式方面嘅犯罪啦，嚇、啊！即係大家都知道啦。你甚至希伯來人又好，中東都係中東嘅，所以即係舊約聖經裏邊都有一個。少少故事咧，就係、是、有個妓女啊，有一個妓女俾人捉咗，話要咩啊嘛，揾石頭嚟掟死佢啊嘛。咁呢個咧就係應該係中東嘅嗰邊嘅人嘅嗰種習俗啦。咁都幾嚴刑峻法嘅，嚇揾石頭掟死喎，陰公啊！ 中國就掉落豬籠度啊， 浸豬籠，浸豬籠，唔知邊個慘啲啊？係啊，咁所以咧就話你話古代都係噶啦，即係斬首啊，諸如此類嗰種咧，係都幾多。呢啲係嚴刑嚇，就唔係。酷刑喎，酷刑係另外一回事嚟喎，所以大家要分清楚，一個刑罰重咧，我哋叫嚴刑啦。但係如果你話刑罰好殘酷嘅，譬如我諗中國嘅明朝嘅時候，凌遲都算殘酷啦。 凌遲啊，五馬分屍啊， 五馬分屍就 披麻戴孝啊，披麻戴孝好犀利噶， 係咪？點樣啊？ 嚇， 即係綁住啲鐵鏈嗰啲啊？ 佢唔係將你即係啲肉咧，就打到爛曬，又貼啲麻布上去，然後撕嗰啲落嚟啊！ 哎呀， 唔係，如果其實咧，我諗全世界咧各種嘅酷刑咧，都係有得比嘅。 但係即係冇寫得咁清楚啦，因為我仲記得我中學讀呢個咩歷史嗰時講到係雙樣係五馬分屍嘅嘛， 係啊， 咁就已經好得人驚啦，已經。 五馬分屍咧都係瞬間嚇， 係 瞬間撕裂， 一扯就爛曬。 係啊，咁你都即係個人唔係好痛苦咯。 係，但係你話齋披麻戴孝就真辛苦。 後面你就到50年呢個即係二戰之後，二戰期間都仲有好多好多嗰 啲 好多好多嗰啲酷刑啊嚇。 係啊， 即係。將啲釘啊插落手指度啊，嗰啲數不勝數啊， 所以咧有所謂酷吏啦，即係呢啲負責行呢一啲咁殘酷嘅刑罰嘅啊，凌遲都得人驚啦，即係話要逐塊皮或者逐忽肉咁樣割出嚟，但你又唔死得喎。 系啊， 到你昏迷过去咧，佢就有嚟， 唔死嘅先，嗰啲先， 嗰先惨啊，冇错啦吓。咁当然啦，中世纪譬如宗教审讯咧，又有嗰啲即系烧啦。即係有即係成日都講㗎啦，即係話掉佢落水絲啊，佢係咪女巫啊嘛？如果佢浮上面嘅咧，就係啦。咁然之後咧，就拎上嚟就即係先行水刑，就行後行火刑啦。咁啊，跟住咧就綁住佢拎上去燒啦。咁啊，如果沉咗落底嗰啲咧，就係無辜嘅，咁都死咗啦。沉咗落水仲唔死？即係你掉得落河咧？ 就必然死嘅啦，都冇機會咧翻生噶啦嚇。咁當然啦，咁另外咧就係即係仲有其他嗰啲啦。咁其實正式嚟講咧，大家都知道去到法國大革命嘅時候咧，點解發明嗰個 gelatin 啊，即係嗰個叫做斷頭台啊，斷頭台，佢本來就係一個醫生嚟噶嘛。咁嗰個咧，其實佢嗰個家族咧，一個家族根本就係刽子手家族嚟嘅。咁咧就最初咧都係用傳統嘅刽子手，咁但係法國咧即係呢個羅斯比爾嗰個時代咧。咁咧太多人啦，每日都分分鐘拎幾百人走嚟，即係斬豆嚇斬豆，咁啊唔掂啊，唔掂、啊，即係要諗方法快啲去行刑先得，即係個刽子手都唔掂噶嘛，你要一嘢劈落去就已經中個頭，咁都唔係簡單嘅事嘅。咁你第一你把刀又有問題啦，係咪一日劈幾廿幾百個？咁好啦，聽日又嚟又劈幾百個，咁過多幾日你個刀都斷 兩三個就攣噶啦。 系啊，唔得嘅，冇可能嘅， 鋼口就攣噶啦。 系啊， 其實就你可以睇到咧，即係冷兵器時代同埋熱兵器時代咧，係有個好大區別嘅。 係 哦，即係人類正進步，即係你咪一槍啊嘛，打瓜 槍斃啊， 係嘛？你以前冷兵器你係用刀斬啊，用斧頭斬啊，即係所有嘅都係用力氣去做噶嘛。 係啊， 咁啊用呢個絞刑啊、絞索啊等等呢啲 嚇，吊頸嗰個， 吊死嘅呢啲嚇，全部都係。冷兵器時代， 沒錯， 到你有熱兵器啦，即係有咗槍之後咧，就咩啦？咁即係其實呢個 喂，但係中國啊，劉博士又問下你啦。中國其實你到宋朝都開始有火槍噶啦，咁、但係又好少聽過話嗰陣時行火槍嚟即係殺嗰啲。 即係嗰時候嗰啲火槍咧，可能都未必可以一槍斃命。 哦， 你話你覺得係啊，即係入嗰啲，即係打到你即係窿咗噶嘛，隻手窿咗或者頭窿咗， 咁啊 未必死咯，係嘛？即係話。將人去處死，係等佢即係痛苦越少咧，就係反映咗即係人類嗰個進步啊！即 係 話人類嘅進步，文明嘅進步，即係你呢個係罪犯，你係要 死噶啦， 要死噶啦，係啦。但係咧，我唔係話要係折磨你死，係嘛？要你好迅速嘅，即係無痛嘅，即係包括而家 盡快咯， 打針啊， 打針 啊，咩 電 極啊等啊，好多啊， 美國都仲有電椅嘅。系啦，咁啊，即系讲翻就系话嗰啲断头台咧 ，gelatin 就系头先你讲嗰啲原则啦。就因为其实讲到比较文明啲咧，就系十八世纪真系法国嘅启蒙嘅思想家嗰阵时先讲嘅啫。因为佢话咧，你严刑峻法咧，一个即系处死嗰啲咁嘅犯人，佢哋可能系十恶不赦，但某程度咧系反映咗你个政府嘅残忍啊。即系孟德斯鸠就系讲呢样嘢。 系啦， 咁所以佢话，即系你就算系行呢个，即系最好其实以宽大为主，就比较。好啲嘅，咁其次咧，學你話齋，就係就算唔能夠寬大對呢啲罪犯都好啦，至少你要佢死咧，都冇咁痛苦，嚇，咁所以法國大革命嘅時候咧，就基於兩個原因啦，一個原因咧就太多人要斬頭啦，咁嗰啲刽子手搞唔掂，因為嗰個家族朱德天嘅家族都喺度投訴啊，唔掂啊，大佬我邊劈得咁多啫，咁於是咧個即係朱德天呢個醫生啊。就於是發明嗰個斷頭台啦，咁啊斷頭台都，所以點解佢係即係呢個係科學嚟喎？佢計過曬條數，即係點解嗰把刀係斜嘅，同埋嗰個力度啊，即係個刀斬落嚟，砰咁，即係嗰個力度，咁就算係最文明嘅第一步啦， 最迅速嘅， 係馬鼎盛 有比較噶嘛， 係啦，點啊？ 任何東西你話佢合理唔合理， 嗯， 都要同佢以前嘅嘢比較， 嗯。 或者同佢當時嘅比較， 係 隔離左右啊，咁諸如此類。 咁法國嗰陣時真係先進嘅喎，呢個斷頭台呢樣嘢，即係同你同德國啊、英國嗰陣時仲係揾斧頭劈嘅喎，可能。 咁就講 係 點解要呢個題目啊？ 好啊，好啊。 呢個題目佢包括兩件事，三個問題。 好。 一件事咧就係嚴刑峻法。 嗯。 一件事咧就好理。 係。 咁 學嘅，唔好意思，馬鼎盛。 咁你呢個嚴刑峻法咧，就分兩樣。 係， 因為首先有峻法， 係， 先有嚴刑。咁呢個峻法咧，法當然係當權者制定出嚟噶啦。 啱。 咁啊，制定出嚟係咪峻法咧？峻唔峻咧？咁就即係有好多種不同嘅睇法。 嗯。 嗱，比如講，蒙面到底是犯法定不犯法呢？咁你如果在某些地方 你女子如果唔蒙面咧，咁就犯法啦。 系啊， 啊咁如果你喺某啲地方蒙面过海关，咁可能唔俾你过。咁你有时戴口罩又犯法， 有时又唔犯， 有时又唔犯。咁即系嗰个刑咧， 系 即系个法啊，系由呢个立法者制定嘅。 啱。 咁啊，老百姓咧就只有服从嘅啫。 系。不過盡法咧，我諗個意思就係話，即係嗰個刑罰同佢犯嘅罪行啊，要合乎比例先得。咁點樣先叫合乎比例呢？就難搞啦。即係頭先馬鼎盛你講咧，就係乜嘢行為啊，係屬於要即係犯法啦。 唔係你犯法同唔犯法，首先係唔係盡，你仲要有一個係唔係犯法嘅問題喎。 係啊， 即係你老百姓可唔可以指責上級，甚至指責政府咧？咁有啲地方咧係犯法嘅，有啲地方就唔犯法，甚至係人民嘅合法嘅， 係咯， 即係同埋你公民咧，你應該係依法係向上邊反映，唔合理嘅東西，咁先至你嘅公民職責。如果唔係你即係見到唔好嘅嘢，你唔去舉報嘅話咧，咁如果秦朝又唔掂嘅喎， 係啊， 秦朝漢朝嗰啲佢嚴刑峻法。你如果知情不報咧， 係 又唔掂嘅喎， 犯法㗎。咁啊，另外咧，歐洲同美國咧，即係我唔敢話歐洲所有國家啦，但我知道有幾個國家叫見死不救又犯法嘅喎，即係你街道突然間砰砰咁有個人碌咗喺度咧，喂拍下佢唔醒喎，或者即係發羊吊啊，你見到啲人發羊吊，咁你唔去救佢咧，或者報警咧，係犯法嘅喎。 報警係可以報， 係， 但係去救咧， 係。 就唔應該話任何人都要去救嘅， 係 即係比如講你都唔識游水，你跳落去救 哦咁計啦，即係咁計啊！ 咁你又唔識救心臟病或者發羊吊，或者你冇嗰個醫學知識去判斷呢單嘢到底係唔係你應該插手嘅， 係 或者好似阿劉教授或者你係碰瓷咧。 哦，但呢個係少啲，譬如話 咩少啊？ 嗱， 碰瓷少。 舉個例咧，就啱啱係上個禮拜。 你入得內地少啦。 哦，咁呢樣嘢我唔敢講。 小心啊！ 即係前日得，前日啫嘛，就係打呢個歐國杯咧，丹麥對呢一個芬蘭嗰場波啊，突然間半路變滾嗰個隊長啊，攣咗喺度，即係攣咗喺度，嗰個隊長即刻埋去，就咧擘大佢嘅口，即係知道佢可能係所謂而家收尾佢嘅隊醫講咧。就係佢根本個心臟係停咗㗎啦，停咗㗎啦。咁於是佢入去咧，首先一樣嘢就免除佢咧咬斷自己條脷，老虎都撐住佢，揾嘢撐開佢個口先。最好就係捉住佢條脷。咁呢啲咧唔係話咩急救，而係一種常識嘅， 某程度一種常識。我試過一次，喺呢個農村嗰陣時咧，係做海堤。做海堤咧，咁本来大家咪做咯，突然有一个男士 系 就劈白女堤， 哎呀， 咁样你知道嗰啲又有泥又有水， 哇， 咁我咪上去即系 起翻起个头咯， 唉，即系 等佢呼吸先，系啦， 即系成个嗰阵时仲有几分力啊，咁啊斗起佢去啲干嘅地方，咁。當然處理我就唔識處理噶啦，但係事後好多老農民都話你咁樣好莽撞， 哦， 你唔知咩事， 係 或者佢係唔喐得嘅，即係唔可以喐嘅佢嘅病係。 OK 啊，咁所以你話咩見死不救犯法，咁首先你就即係拆細嚟講有好多情況係唔能夠啊。 好啦，咁啊繼續講翻你嗰個法先。 系啦，咁啊， 嗰条红线嘅问题啦，呢个红线问题， 即系立法到底佢系咪尽法？ 系 尽定唔尽？嗰啲啊，另外讲，我哋有时间细讲。 系系。 咁仲有一个严刑咧，呢个刑到底算严定算唔严咧？咁就由嗰个执刑者又有好多好多讲究噶喎。 系。 唔系呢个有客观标准噶喎。 啊，冇 吓。 嗱，我讲个古仔俾你听。 好。 是古代有一个神算子，即是算卦佬很灵的。咁啊，刘博士，我听讲算卦佬有一个秘技， 系 卦不论自身。 哦，系啊， 你唔可以算自己嘅，算自己系逆天， 泄露天机啊！不祥啊，呢个不祥啊！ 咁但系呢位老兄咧， 就穿 就可以嘅，可以嘅， 咁叻啊！ 算到自己， 咁於是咧，佢就請個牙差翻屋企，酒醉飯飽。 哦、 然后牙差抹抹嘴，即系知道你有事求我噶啦，开声啦咁啊，好华为嘅。佢唔该你打我。 哦， 个牙差话你饮大咗，定系我饮大咗听错咗啊？ 系 啊，何解要打你？虽然我嘅职务系打人， 嗯， 即系我喺个衙门里边系专门打 pat pat 嘅。 系 啊，咁啊何解你即系何出此言啊？ 嗯， 咁、那个算卦佬话你唔好讲咁多，唔好理咁多啦。嗱，你即刻就喺度 打两嘢先， 两嘢四十大板。 哇！ 咁个死都唔肯制，咁冇办法走咗啦。过咗几日，嗰、个算卦佬唔知咩事得罪咗长官，当堂痛责四十。 系。 咁嗰个牙差知啦、哦，原来系咁回事，咁佢识 识做啦， 佢识执法啦， 系 啊，个法进同唔进，全部系佢手下。 系 佢如果想进咧，可以打到你血肉横飞。 系 其实咧皮外伤，好易医。 系、 啊，但系如果系想进你咧，系 大 咁就打到即系表面好似冇咩事，但系里边咧骨折啊，啊大出血啊，血管断啊，咁诸如此类，即系屎得嘅。 嗯， 咁所以那个执法系有好大嘅走盏嘅，即系执法你话， 其实我都有个问题想问下你，即系古代咧，你话仗啦吓，唔一定打 pat 嘅，可以打尾龙骨嘅。 唔系，佢有个名叫脊仗。 脊杖嘛， 脊杖系打背脊嘅， 哦， 又名背花， 系咁，但系背脊咁即系咁长啊，打边度咧？ 咁我老人家决定嘅咧，我老人家决定，唔系、你个背脊决定，而且个杖咧系规定得好，即系每个朝代啊， 系 吓，即系宽就不能超过两寸， 嗯， 厚就唔能够超过五分， 嗯， 嗰啲叫做。即系叫做黄蜂嘅预象， 系 即系规定系咁，但系我就好奇怪， 系 古代人系咪真系咁恩皮？ 吓、 啊，四十大板，八十大板， 唔打唔死啫，其实。 咁你睇新加坡个边形， 嗰、个 边形 啊， 最低消费三边， 系啊， 最低消费三边，即系大家传说嗰个美国少年， 系、啊系啊， 被呢个打边， 嗯， 系。即系传说系错咗嘅， 系 话佢食香口胶，其实唔系嗰回事。 嗯嗯， 啊系打边，佢系犯咗咩咧？第一个涂鸦。 哦， 咁你喺新加坡嗰啲地方涂鸦就唔受欢迎嘅。 嗯， 第二咧， 犯法 嘅系用斧头打烂呢个地铁嘅玻璃。 哇！ 咁呢两样罪加埋咧，个法官就判佢 打藤。几 多 下？ 六藤 哦，一次过打唔晒，一定 佢判六藤， 系 同埋罚呢个两千几美元。 嗯，钱 咁仲有监禁，系三罪齐罚嘅。 哦， 但系二审咧， 系 佢唔认罪。 哦，上诉 冇， 系 佢唔认罪，个官咧就 double。 嗯， 打十二藤。 哇， 系啊， 六藤都一夜打一次打唔晒嘅。 咁、当时系克林顿讲情， 系、 克林顿讲情， 系 啊，好啦，讲情咁就四藤， 系 钱仲系要咁多， 系 监禁仲系要咁多， 系 佢系撞啱九三年出事， 哦， 因为九三年前曾经取消咗呢个体罚嘅， 系 狱刑啊，叫狱刑啊， 系 咁佢撞喺风头上，话知你美国佬定系乜佬， 哦，点都要打噶啦，打少啲嘅啫， 系啦，咁你讲情嘛，好啦。都是要打， 系 咁啊！九四年執行嘅， 但就话好科学化嘅，嗰啲计过晒，即系你嘅体重啊，诸如此类。嗰、个边啊，用边嗰个唔系手打噶嘛，佢机器打嘅， 唔系人打噶、 啊，人打， 人打， 有机器打 个。佢打嗰、那个，即系呢个呢位美国仔咧， 系、 其实都系十八岁嘅，讲美国佬都得啦， 唔、怕啦。 佢打嗰个咧， 系 有等级嘅、那个執行者。 哦。 黑带四段， 梗系啦，要力噶嘛。 佢打咧，即系而且系有规定嘅姿势嘅。 系 咁啊，据我所知，明清打 pat pat 咧，有就随你咩姿势嘅啫。 嗯， 一种咧叫做凤点头。 哦， 凤点头咁，你顾名思义啦， 都想象到啦， 打 pat pat pat pat 咁样，即系点头。 系。 第二種咧叫朝天一炷香， 哇！舉起嚟啊！ 朝天一炷香，舉到 你去拜神嗰嗰炷香點舉法啦、啊？ 即係舉過頭打落去 啦， 明明。 仲有一個仲巴閉， 最犀利嘅 叫做烏龍大擺米。 哇！抽啊！呢下直情係抽啊！ 向後攆啊！烏龍大擺米， 咪咯， 又咁樣，即係用腰力打落去。 係 咁咁啊，隨你嘅啫。個官咧唔去。 唔係 去判斷你點打， 亦都唔 佢係掉籤嘅啫。 哦， 一籤十嘢， 唔怪得要俾錢呢、這個呢、這個打打俾劈呢個啦。 我請你飲酒啊，大佬，你打咗我啦， 梗係啦， 係嘛？咁、哦、所以我就好奇怪。 但嗱，我從我呢方面睇咧，就話用打馬咧都分兩種打法嘅。一種咧就真係一打完就算噶啦，即係一邊無論你係正手啦，拎起條鞭啪咁打落去。咁而家咧甚至有啲規定咧，就係隻手咧唔可以舉到直嚟打嘅，即係應該因為呢、這個係動物啊，即係叫虐待動物啊，即係你一定要曲曲地手打落去，因為你舉到咁高打直咁揈落去咧就好勁嘅。咁另外一種咧就係叫抽啦。咁好多咧馬迷咧睇啲騎師打鞭咧就分唔到嘅。即係抽，即係你打落去， 連續打嘅喎。 啊，連續唔緊要，連續。但係咧，你打落去，你係咪抽翻條鞭上嚟？一抽翻條鞭上嚟咧，就成條鞭喺呢個馬實有啊，冇得甩埋嘅。如果你淨係啪咁打落去咧，然之後拎翻隻手啪啪啪啪咁。而家英國咧，嗱，今個聽日開始咧，連續五晚就有轉播呢個黃金亞視角啦。咁、英國已經開始規定啦，為咗保護呢啲馬唔好虐待佢哋咧，全程咧。无论你跑几场，唔可以打超过五鞭。 伪善， 同埋 伪善， 同埋最后唔可以将五鞭集中喺最后嗰二三百米打。佢规定嘅。 嗰阵时唔打，何时打？ 咁啊，嗰时一定要打，但系唔可以留翻嗰五鞭，净系去嗰度先打。即系嗰段咧，只可以打三鞭。 即系反正我点解成日都话西方呢啲 系 伪善咧？ 系 首先，你如果唔约束咧。就唔可能逆畜， 係 即係啲畜生咧，即係佢唔會聽你講耶穌嘅，佢啊只知道胡蘿蔔同大棒嘅啫，係嘛？ 而家你首先基本都唔準噶啦， 你想騎馬。你要勒住个马肚带，佢就好唔舒服啦。 系啊， 仲有一个仲要勒埋嗰 个 口着啊， 系啊系啊。 即 係 嗰個中國叫橫棍，係成條橫嘅。你話係 壓住 嘅又好，金屬嘅又好，點嘅都好， 係 壓住佢條脷嘅。 壓住嘅， 而且你一勒嗰時勒住佢個口角係好辛苦嘅，所以佢必須要聽令，勒左勒右，勒出力或者唔出力，全部都係約束。 哦呢个 你唔约束边有跑马 哦，冇梅就唔使指挥唔到啦。除咗蒙古人，啊、蒙古人好叻嘅。 唔系我睇过一个资料，就是、一个法国人， 系 佢从细到大，即系同嗰只马交朋友， 系啊， 唔好话打， 系 大声闹都冇， 系嘛。 是啊，佢系咁样，佢写书 嘅，当成宠物咁。 系啊， 乜但佢听话喎。 唔系你自细就得噶喎。 佢又骑佢， 你即系几个月大开始养佢咧，即系佢当咗你系主人啊，即系或者跟阿妈。 当你系老豆啊。 佢唔知识唔识分男女啊呢样嘢。 所以你话即系言行进法咧有。刘博士讲下啦， 系啊系啊， 我听呢个，我有意思。喂，点咁啊？ 唔系三个问题啊嘛， 五边帮、六边帮、七边帮、八边有咩区别啫？ 哦， 真系啊，唉，其实 唔系即系而家就 唔系 而家西方就取消咗打。 你系打人嘅话咧， 系 新加坡佢系有讲法嘅， 系 第一佢执行鞭刑嗰阵时咧，当场系有一个法医官嘅， 系睇住嘅。 马恩赐话斋，你首先要知道呢个犯。佢捱唔捱得住？ 系 啊！如果一鞭落去已經暈咗啦，咪救佢下回分解咯。 即刻， 佢嗰啲 係噶， 佢嗰啲力度可能真係要計過。 計過㗎， 即係計過幾多斤力打落去嚇，一定要計。 但佢要嗰個執行者要大力嘅， 係 佢即係規定要抡完嘅，要從後邊 打落去。 即係用腰力、用背力咁樣打落去， 係啊， 冇得逢點頭嘅。 所以我咪即係呢個咧，就係同打鞭打馬咧，即係抽定唔抽？ 你抽唔抽嗰個係物理嘅動作。 係啊， 嗱你我哋玩嘢嗰陣時試過啊，你如果就咁直揈落去咧，嗰個力度同埋個力距 係 一。 你抽翻转头就系二 啊，犀利！ 因为你抽翻转头咧，嗰、那个边嘅速度系加倍 double 咗嘅。 嗯， 你所谓抽就系咁嘅道理。 系啊， 所以即系毛都甩皮都损就 系 咁。 就系嗰下啦，真系。同埋即系以前咧，而家冇啦，真系几廿年前咧，即系廿零三十年前我哋睇咧，仲有一啲叫反手边啊。即系个边咧，通常我哋好似拎住支蜡烛啊，拎住支棍咁样噶嘛，向上噶嘛，喺你个手，反手啊调翻转咁打落嚟噶嘛。 有咩唔同？ 咁一般人都系正手噶嘛，就认为正手咧就重啲嘅，其实就唔系嘅。原来咧即系我问嗰啲骑师咧，就反手咧反而紧要，即系佢一反手打落去咧好紧要。咁但系反手咧系好难嘅。原來係難得 嘅， 係好難，因為點解咧？因為通常騎師你嗰支鞭咧就唔係好似我哋個筆劍咁噶嘛，孭喺背脊啊，或者有啲咧傻更更咧就插喺後邊，或者插喺褲頭，咁咧就好戇居嘅。咁你一定咧兩隻手拎住個缰繩嘅時候，拎住個手嗰支鞭，咁嗰支鞭究竟你係反手拎，因為正手拎咧就爭好遠噶。即係如果你要快嘅話咧。你一鬆手，一隻手立僵成另一隻手，咪可以打邊咯。但如果你係反手將支邊攞落去咧，你係打慣正手邊，咪要抽咯。即係話你右手拎邊就左手抽邊打左手，左手抽邊就右手拎。咁呢個咧，成唔係習慣嘅，好多大騎師咧鬥一到未鬥起上嚟，狼狂咧跌曬邊嘅，睇到嘅。即係差唔多一兩次賽馬日，你就唔好話新仔喎，大騎師一樣會跌。 好唔專業， 好少隔離嗰條友咧，仲犀利啊！一嘢可以隔劍咁成支鞭打飛咗你嘅，劉博士。 好少入馬場真 係，係嘛？ 我就睇啲嗰啲小説啊，或者嗰啲劇集咧，就講即係以前啊，有啲人騎馬咧，佢個馬靴度咧有刺嘅， 係啊， 或者馬咧，係啊，有一定有 踢嗰個馬肚嘛，係咪啊？ 有好多種， 我唔知我哋啲馬場有冇啊？ 而家唔準用 冇㗎啦， 因為呢個有弱速，唔係因為馬刺咧，你係我嚟刮佢嘅，擦佢嘅，擦個馬肚。咁馬肚已經本身冇咁多毛㗎啦，你一 嗰度好薄弱嘅嗰度， 一定損嘅，一定損嘅，啤啤聲嘅流血。咁你肚喺個馬肚下邊啊嘛，咁而家就唔準用啦。 你講嗰啲馬鞭咧，即係賽馬用嗰啲馬鞭好短嘅啫。 哦，都尺幾兩尺。 咁我就話佢好短，點解咧？ 你打嗰啲 點解咧？唔係，即係我喺北京嗰個年代咧，啲馬車仲入城嘅。 哦，嗰啲係啦，嗰啲 運輸啊係好重要嘅工具，馬車。係。咁馬車細嘅咧。就是、一架馬，一隻馬，就中間，然後兩支棍，叫做圓 圓， 咁佢嗰只馬咧就喺兩隻棍之間，咁就一隻馬。 係啊， 咁如果係多馬， 就兩隻啦，跟住四 隻，兩隻或以上啊， 冇單數嘅喎，即係除咗一隻馬之外，冇三隻嘅喎， 或以上， 三隻唔掂嘅喎， 佢就。會在旁邊揾繩拉住，即係佢唔係拉住嗰兩支棍啦，而係拉住其他嘅繩。咁就離嗰個駕駛員咧好遠啦，所以嗰支鞭係好長。 即係好似釣魚嗰支魚竿。 係啦， 係 嗰支棍咧就唔係好長，但係 嗰支鞭 咧係好長。 哇！嗰支難啊！ 仲有咧，嗰支鞭咧係。好唔同嘅，個邊最尾嗰半尺咧係皮嘅，佢所以可以打出嚟好漂亮嘅邊花就你話齋，翻轉頭回抽嗰下，啪即係叫打響邊，佢嗰啲即係車老闆咧嘅本事咧，因為我都坐過呢啲車，佢本事係唔打就速生嘅， 係 將嗰個響邊個啪一聲咧，打喺佢耳仔旁邊， 啊叻㗎， 等佢聽聲。 係， 如果認真唔 生 性嘅咧，佢係打耳仔，打耳仔係最痛嘅。 係 哦。 你打咩肚皮啊屁股啊都唔夠打耳仔， 同埋有一樣巧妙好多人唔知嘅，就咧有時我睇嗰啲古裝片咧都未必拍得到出嚟，就係話咧你知道馬咧行咧就唔係兩隻前腳攬前兩隻後腳跟住攬，唔係咁啊叫跳啊，但通常咧就左前腳左後腳咁樣去噶嘛，咁好啦，你唔可以永遠都右前腳嘅，到咁上下你要轉嘅，好啦，你馬車有兩隻馬咧，你就要配合噶咯，即係話一隻馬轉咗一隻。 全部大家右前腳先，跟住大家左前腳，即係左前左後，右前右後咁樣啊。咁所以如果其中一隻攰咗咧，一轉腳咧，另外嗰只就要轉啦。咁你就一定要用邊畫翻，即係嗰只馬唔知噶嘛，隔離我點知你轉腳啫？所以佢 指揮 係咯，指揮佢啦。咁就係馬丁勝球嗰樣嘢，啪咁俾一個即係嗰一啲聲，唔係打到佢。即係話俾你聽，喂，轉腳啊，大佬，唔係咧，你變咗一個左前，一個右前，咁你大家唔夾啦， 係嘛？講翻人先啦， 唔係即係睇古裝片咧，你可以留意一下呢個，係好啊，繼續講啊。 從人嚟講咧， 嗯， 你講嗰個利啊， 嗯， 即係而家殘酷個酷係嘛？ 酷啊，酷啊， 酷利啊，嗰個酷利咧， 係 佢到底可以酷？到乜嘢程度咧？ 哦、 又系从嗰个法，出发嘅， 系， 即系个朝廷或者个政府或者个当局，佢要求佢酷到咩地步咧？嗰、那个利系听上边嘅，而当然佢自己都有啲自主或者私仇啊，诸如此类，但系制造出嚟唔系个别嘅酷利，而系即系成班都酷嘅咧， 系。 即係製造出一種全面嘅恐怖， 係 嗰啲我哋一陣先講。 係即係頭先啊，你嚟之前啊劉博士講嗰啲叫咩披麻戴孝，我仲唔知佢最初唔知佢乜嘢。 嗰個 淒涼啦，嗰、那個 岳飛。 好啦，咁呢個時候咧，我哋聽第一隻歌先嚇。咁誒，跟住翻嚟咧，就十一點半之後咧，我哋繼續講嚴刑峻法同埋酷吏嘅嚇。啊，咁呢隻歌咧就係、是、延安眾啊。 在大阪关西国际机场运上私人飞机，经土耳其前往黎巴嫩。泰勒父子去年在美国被捕，早前被引渡到日本受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341点，跌1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42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2，日元109.99，瑞士法郎0.899，加元1.213，人民币6.411，英镑对美元1.412，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对美元0.772，新西兰元对美元0.7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5.31美元，卖出1866.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广东广西， 有条新闻咧就话美国嘅军人咧研发咗一个系统，可以用电子战嘅办法咧嚟到取消呢个导弹嘅袭击，特别系嗰啲咩好快嘅弹道导弹之类，咁啊出年咧就可以装喺军舰上面啦，咁到底點樣先至可以用遠殺傷嘅電子戰手法嚟防備呢啲導彈呢？咁其實以前好早都有好多種方法㗎啦。你啲導彈打得準，無非就係你探測得準啫。你一係攞雷達探測，一係攞激光探測，一係攞紅外探測。或者呢，你本身個導彈頭唔係咁叻，咁你又可以靠人哋指你啊，又可以卫星指你呢、這个飞机啊、无人机啊，甚至系军舰啊，甚至呢个大陆上面嘅雷达等等啊，都系可以指引你嘅。咁但系美军呢一味嘢啊，横空出世咁突然可以取消咗导弹嘅威胁，应该都唔系一开始嘅事啦。大家都知道呢样嘢，如果一开始应该喺陆地上试验先嘅。因为陆地够大嘛，军舰你再点呢，佢个位置都系比较细嘅。所以而家能够喺陆地搬上军舰呢，应该个成数都几高㗎啦。咁睇嚟以后各个大国嘅舰只啊，点样去反导弹呢，恐怕都系走美国呢一条呢个电子战嘅路。 在经修订的性别歧视条例、残疾歧视条例和种族歧视条例下，工作场所使用者即使他们没有任何雇佣关系，都会受到保障，免受性骚扰、残疾骚扰和种族骚扰。 我知道，即是既受尊贵员工、义工和实习人员等都受到保障。 如果遇到被骚扰的情况，可以向平机会查询， 查询电话25118211。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翻到嚟今晚嘅广东广西啊，直播室里边咧有马鼎盛啦，有刘兰昌博士同埋马恩赐嘅。咁我哋讲严刑峻法同埋酷吏啊。 咁啊，解释两句点解拣呢三首歌啊？ 好啊。 咁呢個延安仲咧，大家都知道延安嗰陣時有一個運動叫做呢個肅反或者叫做搶救運動。咁喺呢個搶救運動當中咧，康老爾康生咧就作為呢個搶救運動嘅第二把手啦嚇、嗯，一把手梗係姓毛嗰個啦。咁啊，點解要搶救啲人呢？就話你哋係國民黨特務啊！而家黨咧就寬大為懷，使到你哋可以有回頭是岸，咁、嗯、啊搶救下你。其實咧，呢、這個搶救運動咧就使到呢個幾萬知識分子，即係抱住抗日嘅一腔熱情去延安，冤死咗一萬幾，哎、有呢個記錄啊！即係當時咧嗰、那個。嚴打的比例高到差不多人人過關咁滯、啊、其中呢就有一條叫做咩咧？叫做立功受獎、哦啊、首先買一次你係咪特務啊？你唔係啊嘛？好，我就哭下你啊！好啦，咁到你遠啦，你話咧，你話乜就係乜啦，咁未得。 系，仲要 冇、啊、可能得你一个。 系， 你同阿刘兰昌咁熟，佢有乜理由唔系啊？咁你督佢啦， 告发佢， 你督埋马鼎盛啦，系嘛？可以立功受奖。 哦， 啊， 系。 咁其实呢个酷咧，好大嘅原因系即系中国传统嘅一种叫连坐法。 冇错。 啊！呢、這個連坐法緊要， 慘啊慘啊！ 即係一家有罪啊，十家連坐。 嗯。 啊，知情不報啊，仲衰。 嗯。 咁就但係你唔知情，你都唔報，咁冇可能嘅喎、哦。劉蘭昌喺你隔離，佢喺度密謀。佢同馬鼎盛晚晚喺度打麻雀，兩個人點打麻雀咧？嚇、啊！咁你仲唔告佢？即係呢種方法 係 就做啲冤假錯案啊！ 係 嚇咁啊？點解揾延安仲呢首歌、 嗯、 啊？延安除咗光明一面咧，仲有唔係咁光明嘅一面。咁啊？點解用要揀滿江紅咧？就唔使講啦。頭先你話披麻戴孝，真係好淒涼。一個抗金英雄，你真係將佢即係。即係殺之前仲要辱佢， 係呢、這個慘 啊！所以呢啲歌咧，嗰、那個革命不是請客食飯咧，亦都係有道理嘅。點解揀呢首歌咧？就因為咧，我認為啊，呢啲進法咧，點解會形成嘅咧、 嗯？ 就係、是、由於即係立法者佢有一個思維， 係 佢認為咧，唔造成呢個紅色恐怖咧。就不足以呢個使到革命向前發展。 嗯， 即係佢呢份叫做大家都講過好多次， 係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嗯， 毛澤東選集第二篇。 嗯， 就亦都係毛澤東即係揚名立萬嘅一篇。 嗯， 咁佢就講咗好多其實大家都覺得好奇怪嘅事情。 嗯， 即係當時啲人都覺得點解你會話即係逢即係。有土必豪， 系 即系土豪点嚟嘅？只要你有土，你实土豪。 唔理嗰块地有几大。 啊，逢身必劣， 系 即系土豪劣身就咁嚟噶嘛。你系身啊嘛？点解你系身呢？你好似刘博士咁，即系有咗好高嘅呢个社会地位。 系 啊，佢唔一定好有钱，士身唔一定好有钱嘅。 对，但系读过书，肯定读过书。 你读书明理 系啦， 而且大家咧。覺得你係呢條村或者呢個鄉甚至呢個縣嘅道德高地， 係唔止啊！通常你即係香港以前都係咁嘅，係即係去到即係啲英國法律咧唔識噶嘛，於是啲鄉下佬咧就揾士紳，其實 太平紳士啊， 係半個法官嚟嘅，即係就咁嘅嘢，即係 你唔使煩到縣官， 係冇天喺 呢度搞掂， 冇去到法庭，你冚唪自己搞掂，咁所以士紳咧。即係當你係即係點啊？即係分官或者庸官啊！你有時判案咧可能會判錯嘅、 嗯， 你唔判錯就唔係身啦。咁、嗯、所以犯身就必亂，或者你收人錢，於是咧你就貪贓啊嘛。於是你枉法， 唔、嗯、你有權咧你就實係衰嘅咁。 係啦，冇錯啦，呢個 點解毛澤東嗰陣時會寫咁樣嘅文章、 嗯、 或者咁樣嘅呢、這個、嗯啊、小冊子咧？ 係。 大家成日都以佢後尾嘅身份嚟到估計， 係 咁其實錯嘅。毛澤東喺1927年三月去湖南考察嗰陣時咧，佢係冇身份嘅。 係 佢呢個報告向邊個報告呢？ 嗯， 向國民黨 政府報告、 哦、 向中共報告都是不受歡迎的。 是、 嗯。點解呢？他當時呢很淒涼，冇職冇銜、 嗯、 他連這個共產黨中央委員都不是。 哦 啊嗰陣時四大咧，佢連代表都唔係， 即係冇份開會， 去開四大 開會。 啊，你點解釋我唔知啊？總之事實就佢冇去。咁當然就冇官啦。咁佢剩翻一個咩官咧？本來佢曾經做過國民黨呢個主席汪精衛嘅秘書， 嗯， 亦都代替過汪精衛做中央宣傳部部長， 嗯。 咁大家千祈唔好攞今日嘅中宣部長去掛鈎。嗰時中宣部長真係無職無權無勇啊！即係等 冇嘢好做， 等於秘書。即係你寫一篇嘢咧，要去投稿嘅，唔係話我你就全部頭版頭條，冇呢回事。 嗯 啊，所以嗰陣時咧有首詩好過癮，有首詞啊，好短嘅啫。 係 毛澤東話：茫茫九派留中國，尋尋一線。川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之何去？正有游人处。把酒赖滔滔，心潮逐浪高。就成个粉青咁，佢又唔系青喎，佢卅几岁啦已经。啊，点解咧？嗰阵时佢只不过系农民讲习所嘅主任。喂，大佬。1927年春天，全国是什么形势啊？是北伐高歌猛进，打了武汉，西线、东线打了南京、上海，全国都是在看紧军事、睇紧政治，冇人睇农民运动啊，大佬，系嘛？咁嗰阵时佢呢啲嘅只不过系发牢骚而已， 系， 所以发牢骚咧就好激嘅，佢讲啲说话咧口气好大， 嗯。 佢話：而家農民咧幾億咁樣奮起啦，嚇、啊！所有人，你係革命派，你係唔革命派，定係反革命派，都要受呢個農民運動嘅檢呢、這個檢驗啊！嚇、啊！你即係走唔甩嘅。佢甚至喺呢個報告裏邊點咗兩個人嘅名，蔣介石，蔣介石當時總司令，北伐軍總司令，第二個咧，張靜江，啊，張靜江啲國民黨元老咯，即係孫中山對佢都非常之尊敬嘅呢個跛佬，張靜江，佢話你呢兩個人咧，就呢個對農民運動唔夠支持，啊，即係點呢兩個人，其實咧，你要想想佢當時嘅社會地位， 係 佢係好低嘅，佢發牢騷即係。根本就冇人睬佢， 都冇人理嗰邊嘢。 佢本來咧仲係有呢個中宣部長呢、這個呢、這個職啊，佢仲有收入噶嘛。但係冇咗以後咧，國民黨係從呢個咩啊？從呢個中山南事件之後，就炒油啦嘛。咁我哋睇一睇咧，原來佢一炒油咧，佢就有一個私人動作。就將老婆同仔女全部送翻去湖南。點解咧？ 俾外父養， 廣州居。大不易， 貴啊！ 你養唔起水， 養唔起老婆細路。 你以前仲係一個高級官員，起碼即係行出嚟，啊，後尾去到武漢，咁就把酒賴滔滔，心潮逐浪高。所以咁嘅情況之下，佢寫呢個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咧，就表現出佢一種憤懣啊，一種無奈啊，仲有一種咧就係發泄，啊。佢就講農民運動點好點好，其實人哋北伐軍咧就個個都已經係好似許克祥嗰啲咧，已經想喐手打噶啦。即係話我哋喺前面北伐，你喺後面捉我老豆去遊街戴高帽，係嘛抄家，仲要即係著。唔著鞋喺我啲咩少爷奶奶嗰啲床上面滚，哇！事可忍孰不可忍，所以呢啲嚴刑峻法，佢喺呢個考察報告當中係寫得好清楚嘅。佢話呢啲紅色恐怖咧，一定必須要有一個時期，非如此咧，不能夠呢、這個即係、打倒嗰啲士绅嘅威風啊！他说要一切权力归农会。喂，大佬，我想请教刘博士，他以什么身份来讲到这些国家大政问题呢？这些权力 邊個俾佢咁分會嘅？佢咪起以農民運動嘅領袖嚟講咯嚇。喂，你 自封嘅，自封 啲野心家嚟 嘅。你當時兩個農民運動領袖嘛，一個就係毛澤東，係啊，一個就係彭湃嘛。彭湃咧就幫佢唔一樣嘅。彭湃係將自己嘅產業全部捐曬出嚟。 彭湃老豆大地主。 哇！ 全部捐曬出嚟。咁佢喺呢個海陸豐咧。是成立了蘇維埃政府的，現在的紅牆啊什麼的全部都在這裡的，那時候整個廣東就是海陸豐彭湃來為首， 而且插一句，彭湃是毛澤東的前任，農民講習所是彭湃成立的，而且前面那幾任的主任呢彭湃做的， 那後來就毛澤東，那毛澤東呢就是說農民運動不是痞子運動，是好得很。 廣東話叫貓子， 貓子 好難理解。 貓子運動在農場上滾咧，係好得很。 係啊， 好得很，好得很。 但是咧，你後來你蔣經國都承認毛澤東呢一步棋係行得啱嘅，因為 點解咧？ 毛澤東就是分田地嘛，所以農民，因為你中國就是農民嘛。農民你咪跟住共產黨走咯，你後來蔣經國咪就話國民黨點解輸啊？就輸喺呢度啫嘛。 嗱呢度有一個誤區，有一個誤區。我睇過毛澤東嗰啲文章，佢其中有一個咧，佢話農村咧主要嘅農民問題咧係貧農問題， 係 個貧農咧佔咗農村人口嘅70%，呢個係錯嘅， 係。 貧農冇可能佔到70%、啊 嗯、 因為貧農佢仲有一個中農，中農後面分到即係細啲咧，叫上中農同下中農。點、樣分呢、即係貧農咧就自己冇地嘅，就基本冇地啦、有一塊咁嘅小菜地嗰啲唔計啊，基本冇地，靠租地嚟種，呢啲叫貧農。你不但係冇地。而且是沒有這個生產工具， 即是沒有雷仔啊，沒有什麼 雷仔， 為了沒有牛， 用牛的，不要說， 不行，有牲畜已經很厲害了，我說的生產工具呢，是很基本，你有鋤頭，要有擔挑，要有鏟，你去勞動的時候有鎗刀， 即是這些都問人租的， 不是，你 因為他怎樣落田做事， 不是，那些就不叫貧農。嗰啲叫雇農，雇農即係買一次你屋企咧有地，但係你唔夠力去種，你請我去你度種，又分兩種，一種係長工，即係住家工，食你住你，咁啊24小時按 call， 一種叫短工，阿 Q 咪短工咯，即係要推磨，要磨咗呢啖米，咁你即係同我磨咗。 嗰啲日薪嘅， 係啦，嗰啲計件， 係啦。咁嗰啲田農又係咩？ 咩 佃農？ 佃農係嘛？即係企人。 即係其實就係雇工咯， 即係雇工， 即係長工咯。 係啦，長工。 咁 長工短工都 好啦。貧農雇農講咗，你講中農，中農咧亦都叫自耕農。自耕農咧，嗰個有個百分比嘅。你唔係100%嘅田都係自己嘅。你如果係下中農咧，你不但係自己耕自己嗰塊地咧，仲唔足夠嘅，仲要租啲地嚟 耕。 耕先至能夠糊口。呢啲叫下中農。上中農則不同就係。佢自己不但係有田可耕，佢仲有啲耕唔曬嘅，佢要租俾羅蘭昌，咁啊叫上中農，但係呢個有比例，你租俾佢嘅咧，唔能夠超過你嘅田地嘅四分一，超過你就係富農。 哦，係咁計嘅。分定即係政府 批定。唔係呢啲係共產黨土改嗰陣時， 共產黨講嘅。 土改嗰陣時計嘅， 即係唔係清朝嗰時啲官府話嘅。 清朝邊個睬你咁多？ 話住你啊！ 只要你係農民，唔該你啊交兩樣嘢，一樣啊交米，第二樣啊交薪，交工啊，即係你呢一年你要出25個工，或者甚至要出50個工。 哇！嗰陣時唔係已經開始要交錢嘅啦咩？交銀嘅啦嘛，仲要交工交咩㗎？ 你咁有錢啊？ 嚇！ 啲農民邊有錢啊？有 交糧， 交量同埋 佢交量 同埋交付即係 最主要交量 役啦，副役咯。 嗰啲係唐朝租庸調，租庸調三樣。你不但要交糧，而且要交織物。 係啦，係啦。 或者係麻，或者係布，或者係絲綢等等， 就幫政府做嘢。 仲要勞役， 我唔要勞役。 勞役一定要交。 係， 如果你唔想交咧。你有兩條路好行，一條路揾錢去買，第二條咧馬恩次好似你咁讀到碩士就得啦。 哦， 啊，你秀才就免，係啊，你讀書啦，啊，所以呢樣嘢，就算係到咗閃金陵邊區或者係江西蘇區，佢向老百姓要嘅都係兩樣嘢，一樣就要實物，啊，要錢要糧，要軍械， 係 啊。要第二樣就要你出夫， 哦，出力。 長征嗰陣時帶住幾萬夫噶，咪邊個同佢抬嘢啊？ 嗰啲做孤呢噶嘛，帶住啲孤呢。 咁啊叫民夫，唔好叫孤呢咁難聽。我哋唔係帝國主義，係嘛？ 佢嗰時呢個閃金陵邊區先啊，馬興講嘅就係你根本係嗰度嗰個經濟咧係養活唔到咁多嘅共產黨部隊喺度啊， 咪仲弊啊！即係點解有啲農民話點解啲雷唔打死毛澤東咧？咁即係講呢啲咪反動口號，就因為佢嘅負擔咧仲多過國民黨嗰陣時。即係國民黨嗰陣時嘅苛捐雜税，同埋國民黨嗰陣時嘅地主嘅田租，加起嚟都仲要多。點解咧？我俾個大數據你，好簡單。閃金陵邊區，即係陝西、甘肅、寧夏嘅。即係三個省都冇人要嘅地方叫邊區啊，有人要嘅就唔係叫邊區。個邊區一共有幾多人呢？號稱有二十幾個縣，但係只有130萬人。130萬人，珠三角一個縣都有啦。 有啦。 嚇，130萬人要負擔幾多人嘅食用呢？12萬。 哇！ 10個人， 即係一個，係啊，十個養一個咯。咁佢要養埋自己喎。 係啊。 你養 嗰度好窮， 另外格外再養多喎。 你搞清楚嗰陣時嘅亩產量幾多啊？ 係啊， 70斤嘅啫，大佬。 即係啲邊區好民隻， 即 係 最多 係 啲小米啊嗰啲嘢。 嗰啲農民種嗰啲莊稼，好似辣呢頭咁㗎。係 啊， 70幾斤你諗下，即係我哋落鄉嗰啲係700斤亩產嘅喎，單做喎。咁你點邊有得比嘅？點解咧？ 係 冇水，冇肥。 好肥 系啊，咁啊死啊！冇呢两样你种鬼啊！咁所以即系话农民啊，毛泽东话70%系贫农系错嘅。 系， 其实佢将富农都应该系划作农民嘅一部分。 系， 点解咧？你划富农嘅条件系咩？ 系， 你嘅田 使做 四分一 系 租嘅， 系 四分三仲系你自己耕噶嘛？你系农民嚟噶嘛？咁你都富农都系打到都要没收。 系。 啊、所以即係 其實富農係好窮嘅， 唔係睇你 邊 個富農係好慳嘅， 係啊，因為 佢唔窮， 最多 佢老豆都係啊， 食嘅咋富農 啊，老豆係屬於富農啊， 聽起嚟好似富農咁樣啊。 毛澤東老豆啊，即係毛家都係應該係富農。 毛澤東有錢咧，唔係在於佢係富農， 係 因為佢老豆經營得法，是一個高利貸者。 哇， 啊 呢個就緊要啦。好啦，咁呢個時候咧就。聽隻歌啦，頭先啊馬老師都介紹過啦，岳飛嘅《滿江紅》，不過唱英文喎， 就係次次都唱咁啊， 唉，唱只聽下佢英文點唱呢只《滿江紅》啦，咁啊11:30新聞之後翻嚟，我哋繼續再傾。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位于湾仔医馆的新冠疫苗接种中心承办商旁万一度表示，由于接种率偏低，面对很大的财政压力，提早在下月起停止运作，但承办商到晚上改变决定，只因应12至15岁青少年开始接种伏必泰疫苗，决定继续营运，会观察未来两至三星期数据。另外，12至15岁青少年首日可以接种伏必泰。位于荔枝角公园体育馆的接种中心，有学生说接种疫苗可以避免受感染，但打完针后一度有些不舒服。有家长陪同仔女到场打针，指不是很担心副作用。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暑假将至，不少青少年外出，唯有接种疫苗才可以减低感染风险。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属于输入个案，患者是40岁由印尼抵港女子，验出 L452R 变种病毒株。另外，本港有少于五宗初步阳性个案，新增的患者前晚坐 CX2780 航班由印尼抵港，不是机组人员或者外佣，他昨日凌晨出现病征，由机场送院治疗。劳工处过去两日在多个地点巡查，查测外佣是否已经遵从上月12号发出的强制检测公告。截至下周，劳工处人员合共抽查2268名外佣，已经向未有遵从公告的20名外佣发出强制检测令，要求他们在指明期内检测。政府部门一连两日在外佣经常聚集的地方进行联合行动，包括金钟天马公园、铜锣湾维园、中环和荔枝角公园等。劳工处亦安排宣传车辆停泊各区，以中文、英文和外佣的主要语言广播，呼吁他们遵守佩戴口罩和禁止在公众地方四人以上群组聚集的规例。沙田昨日的致命车祸中，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的33岁女私家车司机已经暂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旬向警方报到。一架小巴和一架私家车昨日在大涌桥路和沙田围路十字路口相撞，小巴翻侧，私家车车头严重损毁，57岁小巴司机死亡，另外有7个人受伤送院，包括私家车司机，他事后被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244点，下跌2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35点，下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762， 日元 110.110， 瑞士法郎是 0.9， 加元 1.214， 人民币是 6.401，英镑对美元 1.411， 欧元对美元 1.213， 澳元对美元 0.77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63.35 美元，卖出 1863.18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二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为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活在凡尘俗世，生活的压力，激烈的竞争， 错综嘅人际关系系每个人不得不面对嘅问题。难怪好多人已经习惯咗用复杂嘅心态去面对生活。 事实上，人生嘅苦恼多来自复杂，但系一旦以复杂应对复杂，生活中处处都系陷阱，大家活得疲累，活得压力大。归根结底，主要因为被各种各样的欲望和选择所困，世事纷纷扰扰，而那些能够活得松容淡定的人，必定有一种化繁为简的能力，以简单应对复杂，活出精彩的人生。 简单应对复杂世界的利器这本书，作者姬晓安是心理的咨询专家，他指出了简单生活就是最有效的人生管理术。世界虽然复杂，其实充满简单的逻辑，能不能够找到这个逻辑，认清这个逻辑，就是人生快乐的秘诀。但是生活简单也都并不容易，不是喝几碗心灵鸡汤，喊几句励志的口号就做得到。 莎士比亚曾经讲过，简单是智慧的灵魂，讲来很简单，但是对人来讲，这个往往是反本能的。在人的潜意识里面，总是觉得自己更有能力，拥有更多，才算不辜负了这一生。在这个要求奋斗的年代，哪个都不想成为没有梦想的鱼，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可惜这些所谓梦想多与名利有关，而名与利不应该是衡量成功的标准。 真正的简单生活不过是好好地做好自己，不需要跟别人比较。简单生活讲到底就是思想上的极简，精神上的极简，人际关系的极简，生活方式的极简，是一种最舒服最自由的生命状态。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简单应对复杂世界的利器》，作者姬晓安，由三彩文化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翻返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继续讲严刑峻法同埋酷吏，由马丁食马恩志同埋刘兰昌博士嘅， 都唔系话越古时候嗰啲刑罚就越犀利嘅， 系 系啊，即系古时候当然有啦， 系 有古仔话齐景公，啊齐景公就唔系一个好残暴嘅君主嚟嘅啫， 啊， 但系佢嗰阵时咧可能。祖宗留翻嚟啲法律，齊國本來禮義之邦啊嘛， 啱 啊，但係都喐唔喐啊斬腳嘅，咁啊聽講話市面上賣假腳嘅仲多過賣鞋嘅， 慘 啊，係啊，咁慘，咁啊佢嗰個大臣咧就有矮仔啊， 嗯，管仲啊， 啊唔係晏子啊， 晏英， 係啊，晏子就。帶佢微服出房， 睇睇啲， 唉，睇睇 啲假腳， 即係我哋買對鞋咯，成條街都揾唔到個鞋鋪，冚唪唥掛啲假腳，啊，咁樣就即係，其實以呢件事嚟去勸個齊景公，即係話啲法律係咪減一減？你咁樣斬曬人啲腳咧，第一。点耕田呢？ 系少劳动力， 冇人耕田。第二，你点打仗咧？ 系啦，冇人当兵， 冚唪唥拮下拮打仗啊！咁因此咧就减咗呢啲。 嗯， 因为古时候，头先大家都讲过，即系嗰个死刑嘅执行啊。 系， 而家全世界有死刑嘅国家，好似少过冇死刑嘅国家嘅。啊，我唔知佢统计准唔准确。 啱啊，啱啊。 话全世界有死刑嘅国家咧， 系 或地区啊，系讲清楚啊，费事。 系而家要加埋。费 事投诉。 系 39个。 系， 嗯，39个。咩地方咧？日本啦，日本有死刑嘅。北韩有，南韩冇。 系 越南。 嗯。 马拉。 系。 啊， 咁啊，泰國、印尼、新加坡都有死刑，啊，印度、巴基斯坦嗰啲梗係啦， 係啦係啦， 伊朗、伊拉克啦，若干啦， 較多數仲有嘅， 阿富汗啦， 係啊， 有石刑添， 係 孟加拉啦、阿聯酋啦，啊，即係呢啲咁啊， 中東國家、 亞非國家。啊！海峽兩岸都有， 咁我就係唔知一樣香港算唔算而家仲有咯？因為以前咧就有叫做名義上嘅死刑嘅啫，即係話法官可以判你死刑。咁但係一般嚟講咧，就政府咧就一定要報告呢個倫敦噶嘛，就話咁倫敦通常咧就話俾你聽，唔使啦，唔使死，終身監禁算啦，咁即係會改刑嘅，即係差唔多係不成文規矩。你知英國佬最叻呢啲嘢嘅，即係佢表面上白紙黑字寫嗰樣嘢係嚴到不得了嘅，但係到實際使用嗰個刑法嘅時候咧，佢就好寬鬆。 呢啲叫做批判從嚴， 係啦， 就處理從 即係量刑從嚴，但係咧就好多走盞位嘅，好多酌情權嘅。 仲有句話叫做避而不用嘛。 系啊， 避而不用啊，好多嘢。 系啊， 我有个法喺度，一个起一个震慑仲有作用，仲有一种叫做判而不执行。 系啊，判而不行啊嘛。边个佬最叻呢啲？ 嗱，美国有好多州咧，就有死刑嘅。 有死， 但系佢就自唔知一八几几年，甚至一七几几年都而家未执行过。未执行过，系判咗，问到你死为止啦。 系咯。 咁嗰個周禮咧就有一句説話係嘛，迎新國就用輕典，迎平國咧用中典，迎亂國咧用重典。啊，咁劉博士你解下啦，咁點先叫 面世用重典啊？因為要有個震攝作用。其實我係好贊成咧，就係盡量少用死刑。 點解咧？ 嚇！ 因為最大惡極喎， 最大惡極咧，唔係最主要係咧，嗱你最大惡極咧，係一定話要扮成鐵案咁樣，你先最大惡極啊， 未必噶喎， 有時佢未必，即係佢 最大惡， 即係你係邊 件 係啊邊件惡，就係咯，佢係冤案，你又殺咗佢，咁咪冤死咗咯。 咁當時大家都執行。嗰個陪審團都一致通過話佢係抵死噶嘛，不殺不足以平民憤啊嘛， 所以就 陪審員會量刑嘅，量刑係法官嘅問題。 佢話你係有罪定冇罪啊嘛， 所以咧冇死刑咧就至少可以避免咗冤殺、 係 錯殺。 所以而家咧 呢樣嘢， 即係外國咧一般嚟講咧，所謂政治性嘅犯罪咧就唔殺嘅，一定唔殺嘅，因為政治性嘅犯罪啊，因為你好難講，譬如話你所謂恐怖分子擺個炸彈，唔係擺個炸彈咁，未必係即係嗰扎人可能係做嘅啫，或者即係中間。你一定唔止一個噶嘛，可能好多個嘅。如果你一個恐怖分子咧，多數即場就崩咗噶啦嘛。所以一般嚟講咧，凡係所謂政治犯啊，即係你做一件案嘅動機係政治性咧，就唔會判死刑嘅。即係呢個係一啲發達國家嘅例子。 所以呢樣嘢咧喺而家大陸咧，就係對於經濟犯咧，就爭論好大嘅。 係 係。你知道原來咧就係十萬都要死㗎嘛，貪污十萬都死㗎嘛，而家哇幾十億過百億嘅都唔死，咁有好多人就話喂點解唔死啊？真係一定要鋸啦，好似咩郭伯雄啊，咩徐才厚啊，咩張揚呢啲，張揚後來自殺啦，早就應該掟咗佢啦，呢啲人留嚟做咩啊？ 有解釋嘅，因為通脹啊嘛。你明太祖嗰陣時， 明太祖 嗰陣時五兩， 係 剝皮實草， 係啊，即係同死慘過死，慘過死。喂，五兩係咩錢啊？ 銀咯， 銀。 我知啊，即係五兩值幾多啊？ 五兩值幾多？咁啊，曾經有一個戲就係話。呢個十兩銀，就係一個卜卜齋嘅老師，去外鄉教書，教一年，嗰個人工就十兩銀， 十兩銀即係教半年書，咁唔多喎。你香港就算你即係係嘛， 半年書， 總之五兩銀就唔算係好重， 唔算重啊， 都 即係慢慢聲啦。如果你喺香港， 明太祖嗰陣時一個知縣一年係七十兩。 系咁明啦。 咁你知道五兩大概係佢一個月伙食費啦。 係咯，一個月即 係佢喎，唔計佢老婆。 官響 咁但係咧，即係中國特色咧，劉博士應該知道嘅，有兩個字叫嚴打。 係 有個嚴打，咁有個統計，1980年咧，全國呢個刑事案啊，立案啊75萬，80年，81年咧89萬， 越嚟越多。 你唔好咁講，82年咧74萬，咁呢3年咧，即係平均數咧，都又有一個唔係幾大嘅波動，大家知道。但係83年咧，3個月。只是3个月就逮捕102万，判刑86万，死刑24000，当时有些基层法院都判死刑，但是一路的惯例呢，就是基层法院只能够判，你不能够确认，一定要 上去。 上去， 一定 最高法院審核。以前皇帝都要批豬啊嘛，抽血幾多個咁嚇，佢射唔射，射幾多？咁點解83年咁大件事咧？ 從嚴從咩？ 所以蘭昌兄就應該知道呢個古仔。呢個古仔咧，1983年7月，鄧小平係指示公安部長劉福之，佢話對當前各種嚴重刑事犯罪咧，要嚴厲打擊，嚴厲判決，同執行，點解要從快從嚴呢？佢話嚴打咧係加強黨嘅專制力量，即係提高到政治嘅層面， 政治高度啦。 咁咧就有小道消息啦，有小道消息嘅咋。咁話點解老鄧發火咧？咁你睇個時間啦，83年7月，83年7月咩時候啊？是北大河時候啊嘛，咁啊啲京官都會去北大河辦公，或者去度下假，咁啊老鄧咧當然又不例外， 全家去曬啦。 話說佢嗰日咧就輕車簡從，佢喺高幹嗰個區裏邊啊嘛，係嘛，咁啊遊下車河啫，即係未必游水嘅，咁但係咧架車。到一個轉彎嗰陣時咧，有幾個惡笑，攔車 咁惡 啊！拍打嘅車啊，咁啊唔使問都係官二啦，即係好高官二啦嚇，但係又未高得到 係。 連老鄧嘅車都識嘅喎，因為你高到咁上下，你一睇 number， 你知道係邊個啦？咁啊幾條傻仔拍打架車，老鄧都未出聲，個警衛落去， 係 往呢邊， 一個唔係黃瑞林，即係嗰啲真係打仔嚟嘅，一個全部收拾曬，咁啊老鄧唔出聲開車，咁啊跟住就打電話，話而家到咗咁嘅地步啦咩？ 啊！高干區喎， 唔係嗰個社會嘅秩序 去到咁啦咩？ 亂到咁啊！ 如此這般，所以就有咗個嚴打。哇！嗰個嚴打講起嚟有個故仔。即係話説咧，你話嚴打從嚴啊嘛，咁點啊？有個百分比嘅中國特色， 最中意玩 啦。你呢個省，你要20%多攞出嚟咧？咁啊，唔夠點算咧？升級咯，即係本來應該死碗嘅咪棒咯，本來應該呢個15年嘅升級咯，咁其中有一個咧係我識得嘅，此人咧都有啲來頭嘅，佢老豆就唔講係邊個啦，都係可以講係姓吳嘅口天，佢老豆咧係留法嘅一個專家，文革前嘅學部委員，唔係講少嘅。咁啊，功成名就喺法國讀咗，帶埋個法國美人翻嚟，生咗一竇。生咗一竇咧，其中有一個咧，文化革命嗰陣時，你知啦，打交啊等等啦咁，佢就唔好彩，即係人哋打交冇事，佢打交就塌咗入去。咁啊，打交梗係打贏咗啦，傷人罪咯。打贏咗梗係剝衫啦。嗰陣時咧，即係著軍裝啊嘛，剝咗件軍裝係嘛，搶劫啦，係嘛，傷人搶劫15年。 哇！ 話咩啊？ 都算重喎。 唔重，你到83年，趕上咗嚴打升級。 哎呀！ 啊，棒咗。 哎呀！ 啊，咁呢個故仔未完。 係。 法國好像有一條這樣的規定的、啊、所有法國婦女生的仔都是法國人。 嗯 咁 呢、這個我唔知 道，你要查，你一般可以查嚇、啊。 我知道我知道，猶太人就係猶太女人生嘅仔一定係猶太人。 點解咧？ 嚇、啊、唔、啊、理你同邊個生，你同個黑人生出嚟， 嗰啲唔理你啊， 都係猶太人。 冇歧視， 佢係攞到國籍係咪？攞以色列國籍， 種族啊嘛， 種族 嗰時你有國家噶嘛？ 法國 佢移居咗以色列， 你嗰個係講族啫，我喺度講國籍。 係咁、啊、如果你嘅阿媽係去咗以色列攞咗個國民，咁你嗰、那個 就係、是、咯， 嗰、那個仔咪係咯。 法國大使館就嚟話： 喂， 呢、這個人係法國公民，佢要服兵役嘅嚇， 彈咗佢， 你俾翻個人我。即係我聽講。即係佢判刑嗰陣時， 變成外交 都罪不至死喎。係，點解冇咗個人？ 點解留翻出嚟再判過？ 知就當時就情急之下要湊數啊嘛。 哎呀，陰公。 仲有講話朱德嘅孫因為強 哦，嗰、那個真嘅，嗰、那個真嘅， 係、 那個、真 的。即係去阿康克清咧，就去到阿老鄧嗰度求情都 冇得傾 唔落嚟，好似話 冇得傾。 有此一説，但係有另有此一説咧，就話。康克清都即係講戲話，啊，仲係我乾淨，我冇仔冇孫， 有曲， 啊，即係唔使煩咁樣，但係即係嗰次嚴打咧，佢係真係 死好多人， 總之即係。算咗進發啦 嚇，呢、這個係政治性嚴打，呢、這個唔係呢個係嘛？ 撞在槍口上 係唔係？其實咧，即係喺即係頭先一開都已經講啦。即係一般嚟講，就係話點解西方喺呢個啟蒙時代啊，即係十八世紀開始咧，就認為唔需要咁嚴刑啦。就因為呢樣嘢真係做過社會統計嘅，就話你嚴刑原來係唔會令到罪案減少嘅。 啊！頭先計咗條數啦， 係啊， 即係九三年新加坡有咗打邊以後， 係 個數字上升， 唔、啊、一定㗎。你千祈唔好以為 即係九三年打三千，九四年打四千，即係越打越多，有癮啊唔都？ 唔知啊， 你而家 同埋嗰個罪案嘅，即係話你五兩銀貪污，咁我唔貪五兩咯，我貪五百兩啦，大佬，橫掂都係你都係可能會剝皮㗎啦，大佬。即係嗰、那個，即係呢個係西方嗰陣時嘅做法。咁美國佬都試過啊，就是、加州所謂三鎮出局啊嘛。即係話你黑人唔理你犯咩罪，你譬如話喺嗰度搏爛架車，偷嘢或者搶嘢，咁呢啲小罪啦嚇，即係唔係拎槍去打劫。總之你三次咧，就哇即刻譬如加罰十年徒刑咁樣。咁法國又係唔得嘅，又係冇用嘅。 我問你咧嗱，七一咧就係建黨百年啦。北京會唔會有大赦呢？ 我諗都冇人會奢望呢樣嘢。 但以前有冇試過大赦嘅咧？ 喂，大赦 特赦有， 唔係 特赦有。 我總係覺得大赦呢樣嘢係同黨冇關係 嘅， 佢同國家有關係。 當然係國家嘅、 除非咧，你係犯咗黨紀，本來係留黨察看。咁啊，算啦，即係抹咗佢啦咁。但係聽講即係啲黨紀係好難抹嘅喎。嗱，劉伯承臨死都抹唔到黨紀，嚇、左權到死仲都孭住一個留黨察看喎。佢、 哎、 做緊八路軍副總參謀長，仲孭住一個留黨察看。 你而家原來廣州軍區司令一下調到去南京 丁盛。 丁盛咧就話佢咧就幫四人幫有聯繫幫當時啊馬天水啊佢哋 唔使四人幫啊話佢林彪死黨咪得咯， 林彪死黨冇事嘅，但係佢問題係話佢幫四人幫話喺上海發槍呢單嘢就大事嘛， 哦、 但係就係呢單嘢其實係不實嘛。 咁咧呢啲人信講過啦，信信寫轉噶嘛， 所以。唔係呢話，你譬如講呢啲嘢，你係咪可以喺即係個七一前有個大赦咧？ 唔係即係黨紀佢係以家法處理。 係、 我都想問問你，有個將軍，即係好過癮嘅呢位老兄，即係朝鮮戰爭嗰陣時拍心口，我可以 足五千美國俘虜交俾你彭德懷，嗰位老兄，佢啊由於個人生活問題， 黃錦山啊， 係啊，黃錦山搞個姨仔啊嘛，搞個姨仔，佢老婆忍咗佢十三年，一九五零年搞嘅，忍到一九六三年，日夜嗌交，嗌到最後即係忍無可忍咧，就品上毛泽东啊，咁样啊，嗌刘少奇处理佢啊嘛，处理佢之前咧，仲要俾个机会佢。喂，你呢单嘢，即系仲要离婚？即系你老婆饮你十三年，你偷食，咁你而家你仲要提出离婚系嘛？咁你系咪想死啫？咁都唔制啊，都硬颈，硬颈咪好咯，双开。 系 开除党籍，开除军籍。 哦、 我嘅问题系咧，后尾许世友讲情，去到毛泽东嗰度当面讲情，咁啊都话，即系恢复翻佢军人， 系 边个要佢啊？许世话我要，咁就去咗南京做呢个军区副参谋长啊嘛。我嘅问题系乜嘢咧？你恢复翻军籍嘅党籍点计？ 可能都有， 你做到咁高官， 唔 系 你开除得出党嘅喎， 你又唔可能唔系党员嚟嘅喎，你做到呢个职系大佬啊， 讲少啦， 副参谋， 正军级咩咯，系嘛？你又唔系郭沫若，你郭沫若咧，即系1927年嗰阵时南昌起义失败咗，你啊走佬咗去日本，就叫脱党啊。后尾听讲又入翻党，系1957年定系边年啊？ 之後都好耐啦， 係佢後尾係入翻黨噶，最後呢個十一大仲係中央委員添，有張相噶嘛，華國鋒去慰問佢。 咁你咁講埋個故仔 ending 點算咧？ 唔知喎，佢 到而家都 你做咗 點 做翻個高官啦？ 咁應該係咩？ 咁個黨籍點計先？ 系咯， 应该都有噶啦，我估计应该有，因为 原则上系，喂大佬你唔得， 因为佢始终咧 开个咁嘅例， 佢个姨仔咧都系算通奸啫，你都系生活腐化问题啊，咁好多啦。 唔系佢姨仔系咪有夫之妇咧？我都有趣，即系仲系独处。小姑獨處， 應該係跟住佢嘅，一直即係好似阿張春橋嘅姨仔咁，係嘛？又係唔介嗰個， 即係馬克思個 優定歐嗰個 優美作都有問題啦，好多啦 呢啲當年就有人話濕水，話放佢啊嘛， 林彪話啊嘛， 話放佢啊嘛， 林彪話呢個係作風問題，咁咪算啦。 但係問題你頂風作案啊嘛，一劉少奇同佢打招呼，你就話我要離婚咁啊，離咯，咁咪離到 咁啊，拍頸骨打，係咪？可以如此嘅。 要江山不要美，要美人不要江山。 好啦，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嚇。咁見到阿基哥啦，準備一陣間咧就那些年張維基。咁啊，聽晚咧就阿飛哥請嚟兩位教授啊，一位黃俊文教授，一位蔡光偉教授，講講呢個兒童語言嘅發展啊，可能即係講點樣讀學習語言啦。而家呢個世界都係要學多幾個語言㗎啦，唔係唔掂啊。好啦，咁啊，最後 冇咗有個機器翻譯啦嘛。 唉，嗰啲唔準嘅，你冇制添啊。係 咁易啦。 成日翻譯錯㗎。好啦，聽語錄歌啦，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修畫，不是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